成了负气的七爷一枝花一点怨言都没有，又是借装备，又是积极配合。本来为人就厚道的七爷一枝花，碰到一个让他真心佩服的主，殷勤的让众人都看不下去了。飞快的一个挑衅，刚刚出来的召唤小怪还没来得及朝无敌醉俊朗攻击，就已经被拖走了一只。三 T 四 T 五 T 也不敢怠慢，虽然无敌醉俊朗换成了七叶一枝花的装备，但这个地方七叶一枝花的装备也没强到无视群怪的围攻可以淡定从容坚持到底，也还是需要众人配合的。众骑士一边拉小怪，众输出一边已经是疯狂输出，众治疗更是紧张地盯紧几个骑士的生命。平时这里七叶一枝花为 MT 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打法，如今已经没什么压力了。现在换成无敌醉俊朗也是大同小异，不过由于无敌醉俊朗借装备一事，所有人心中都在做一个考量，如果这里无敌醉俊朗是那身低档次装备的话，众人的配合能不能帮到他？答案比较尴尬，因为似乎是不能。首先众骑士的配合就不怎么好，七叶一枝花反应最快，其他几位却是有先有后，有两人出手已经不是第一时间，让小怪攻击到了七叶一枝花。不过几人的分工至少还是明确，没发生两个人挑衅到一个怪身上的事情。而这之后输出的攻击却是乱哄哄的，众人都是就近找个小怪就出大招，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配合。但发生这种情况，骑士们也是有一些责任，他们拖出了召唤小怪，但是没能让众小怪摆出最合适输出们发挥的位置。有些近身输出好容易挤到目标身边的时候，挑衅时间都过去了。挑衅技能一结束，众小怪立刻掉头回杀无敌醉俊朗。众骑士又是手忙脚乱的，你吼叫完我吼叫，排序倒是挺明确，没有发生撞车惨剧。一直守着 BOSS 的无敌醉俊朗面对此情此景，终于还是点评了一句：够乱的。众人惭愧啊，这个地方他们延续了他们杀不过去的那个时期的手忙脚乱，后来因为装备的提升稀里糊涂就能挺过去了，所以并没有在技术配合上有什么变更，也就是骑士略略搞明白一下分工和次序，小怪出来了大家就忙活，输出们自由发挥，反正就这么就过去了，还要讲究上啥？结果现在被高手一句话点评为够乱，众人都觉颜面无光。但过关至少还是没问题的，第一波召唤小怪被清理完的时候，乱归乱，至少没出什么岔子，只不过一个事实给他们给验证了，这里无敌醉俊朗如果不换装备绝对找死。除了这一句够乱，无敌醉俊朗也再没说什么。众玩家接下来倒是想不乱的，但召唤小怪一出的时候，那习惯性的乱劲儿又上来了。被无敌醉俊朗如此说过后，众人都从这个角度一观察，看完个个也都点头，是够乱的。众人很想打得有章法点，但直到四号 BOSS 倒下，他们也没能玩出个什么漂亮秩序来。能过就行吗？众人只好心里默默安慰着自己。 能过就行了。 结果，无敌醉俊朗直接是说了出来，这让众人一听，顿时又觉得不是安慰，而是讽刺了。大家真想再给一次机会好好表现，只可惜这样的机会一星期只可能有一次。击败四号 BOSS 继续前进。接下来的五号 BOSS 同样是无敌醉俊朗提出需要装备的一位，只是这一位为什么需要装备，众人却不大明了。甚至战斗开始打了一会儿后，众人这才从实战中发觉，和五号 BOSS 的战斗是发生在数个耸立半空的石柱之上。这样的位置空间有限，无敌醉俊朗那种需要频繁走位闪避攻击的扛怪方式本就大受影响。更关键的是，这个 BOSS 会在几个石柱上自由传送，而传送中的这一时刻， BOSS 是无视仇恨自由攻击的。这对队伍自然又是一个极严峻的考验。没和 BOSS 站在一个石柱上的，那自然都是些牧师和远程职业，猛然传送到他们身边，对他们发动攻击，这简直就是系统无视规则，硬搞出个 OT 来让玩家应对。喜之羊团的做法是分散的石柱上都留有骑士， BOSS 一传送出来的时候，立刻由骑士上去掩护，挑衅吼叫什么的，反正尽可能的撑过这个无耻的无视仇恨的 OT 期。而现在的无敌醉俊朗呢，他会追着 BOSS 一起传送，而且速度可没比 BOSS 慢多少。再然后，本来分担给其他骑士来做的事，他一肩挑了。但在这个 OT 期， BOSS 是无脑攻击的，除非用了挑衅这类技能，否则谁也不知道 BOSS 突然会对谁进行攻击。所以骑士在这时期能做的其实就是当肉盾，看到 BOSS 要攻击哪位，就冲到人前面去帮人抵挡。这个活对于其他几位骑士来说都很是辛苦，因为这不同于平时的 MT 扛怪。平时扛怪，怪是明确攻击骑士的，骑士不做任何操作，那也算是扛的。而现在根本不知道 BOSS 要攻击哪里，要观察 BOSS 的举动来做判断，然后去掩护。五号 BOSS 的这一环节，喜之羊迄今为止还没有无损过关过。这一关或许不是他们折损最大的一关，但却是他们肯定要折损的一关。无论之前四关多完美，零折损，第五关一过，百人团向来人数不够百。但是有了无敌醉俊朗，一切立即不一样了。无敌醉俊朗紧追 BOSS 的步伐，而且判断精准，拦截准确，无脑攻击的 BOSS 绝大多数攻击依然是落到了无敌醉俊朗身上，而这全是他主动送上去的。这样的当肉盾的方式，他那身低档次的防御装当然是不行，这身装备他是要闪避 BOSS 的部分攻击来降低伤害的，但现在他需要主动撞到 BOSS 的攻击上去拦截伤害，哪怕是穿着七叶一枝花的装备，牧师们都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平时的这个部分可是没有一个人是集中拦下 BOSS 攻击的。BOSS 一到传送 OT 期，确定了传送石柱后，所有骑士会一起过来当肉盾，你拦我拦大家拦，于是牧师们的治疗是很分散的。而现在无敌醉俊朗一个人拦了大家的活，而且比众人合力干得还要出色，拦得这么彻底，一个石柱上跟上一个两个牧师，那根本就不够用。好在喜之羊及时做出了调整，他们牧师团也开始紧随无敌醉俊朗，所有人都把无敌醉俊朗随时锁在自己的治疗范围内。当第五 BOSS 倒下的时候，喜之羊赫然发现团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他们终于以无损的形式通过了这一关。100名团队成员在第五 BOSS 这里没有一人死亡。做到这一点，说是团队的努力，喜之羊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这一关他们的团队一直很努力， 但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是因为无敌醉俊朗的出现，他出色的判断保护意识才会在这一关抢下许多原本可能已经死在 BOSS 手下的角色。 漂亮！ 喜之郎郑重地对无敌醉俊朗提出了精神表彰。 必须的， 无敌醉俊朗说。众骑士羞愧万分，以往他们四个人一起做的事却还没有无敌醉俊朗一个人做得好。创造了历史的团队士气大振，势如破竹，突破了第六、第七、第八 BOSS， 依旧是没有任何折损。无敌醉俊朗拉怪拉得极稳，有任何突发状况判断精准，保护及时。有这样的 MT 坐镇，想死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莫大的幸福感渐渐包容着整个团队。终于团队杀到了第九 BOSS， 最后一个镇守机关的 BOSS， 同时也是喜之阳团队在空中陵墓的极限。目前为止他们尚不能突破的就是这一关，而这一次他们居然满员失损站到了第九机关跟前，更有无敌醉俊朗这样一个强力 MT。 怎么打？ 这里喜之阳终于没有轻易做出布置了，而是在战前跑去征询无敌醉俊朗的意思。在这里团扑无数次，喜之阳对团队的打法早已经没啥信心了。 怎么打？ 无敌醉俊朗像是听到了什么不该问的问题，以反问的口气质疑了一下，随后好像是思考了一下后这才道： 我扛怪，输出们输出，质量们回复。 万众期待的打法居然就是这样，众人泪奔。这难道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至高境界？话说只要是有铁三角配合模式的网游，杀怪灭 BOSS 都是这么个打法吧。团长喜之阳哼哼唧唧了半天，居然硬是没能接句话上去。 都准备好了吗？我开了啊！ 无敌醉俊朗说道。 等会儿等会儿！ 喜之阳忙阻。 这里我们灭过很多次。 哦， 目前我们团队的进度就是到这里了。 恭喜你啊，今天你们就要有突破了。我开了啊。 等会儿等会儿！ 喜之阳这还没摸清这家伙到底怎么个打算呢，心里实在没底儿。难得今天满员杀到第九 BOSS， 这样的机会可得好好把握呀。 怎么， 你准备怎么扛怪啊？ 喜之阳问。 你们以前扛不住怪是吧？ 无敌醉俊朗的视角落到了七叶一枝花等人身上。众骑士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 伤害很大，治疗也跟不上，可能装备还不够。 装备够的，是技术有些跟不上，这里是水战，靠技术的话难度确实大了一些。 水战你也懂？ 喜之阳发现无敌醉俊朗信心的来源了。 略懂。 无敌醉俊朗好像是谦虚了一下，但听起来怎么还是这么欠抽呢？